荒野镖客这BOSS主修枪手戏， 至于具体哪个职业， 对于BOSS就不要太较真了， 较真绝对会吃亏。 你当对方是神枪手的时候， 说不定人就给你一个弹药专家的技能。 你这是干嘛？ 准备抢啊？ 陈果这时才注意到叶修的举动也是挺古怪的， 他此时露出了屏幕半边的一半视角， 这不是躲在什么转角，就是哪间屋子的窗后。这都没素质啊，我准备拾荒。你丢不丢人呢你？陈国听到这两个字差点没晕过去。拾荒，这是神之领域的一个特有名词， 因为神之领域这边玩家死亡时的爆率相当高， 于是每逢有大规模的冲突时， 总会出现这么一批玩家，他们身穿最不值钱、最破烂的装备，却会以最大无畏的精神冲进战场。但是千万不要误会，这帮家伙绝不是吸引攻击的什么敢死队，他们的目标是战场中那满地因为死亡而爆出的装备。这种行为就被称之为拾荒， 而干这事的玩家都被称之为拾荒者。拾荒者是挺受人鄙视的，但当这样的场面发生在自己身边时，每个玩家都不会拒绝客串一把。 而杀BOSS，这当然是拾荒的一个好机会。 面对BOSS，死亡总是难免的。 但是，叶修是什么人呢？ 堂堂职业大神， 现在居然猫在角落里等待拾荒的机会，如此猥琐，真是怪不得陈国要大骂这家伙没出息了。嘘，叶修居然还转过头来提醒陈国，他的音量有些高。 哎，你要不要来啊？ 叶修居然还小声问着。嗯，陈国犹豫了。其实嘛， 他自己也不介意有机会的时候拾拾荒的，他所不能接受的是叶修这样的大神居然也干这样的事儿，这毕竟也是自己的偶像啊，不断的在这儿玩幻灭，这让粉丝很痛心呐。这样的能拾到什么呀？陈国略犹豫后，还是麻利的坐到了叶修旁边， 一边运行游戏，一边朝对面的唐柔喊了声：“ 小唐，帮我推一下。”213包厢四台电脑是背对背分两台摆放， 陈果和唐柔坐了一边，现在想跟着叶修拾荒，陈果准备换过来方便交流。这种照 出来的肯定是做好准备的呀，他们还会有什么意外？ 陈国喊完又是接着说道：“难说难说，我盯半天了，觉得他们够呛。你还能更猥琐点不？哎，要不是我现在级不够啊，等他们团灭了，正好捡了这个 BOSS，你杀不了？插着14级的神之领域 BOSS 啊，我再过分也会有个限度的。那还真是遗憾了。”陈国嘟囔着。 这边游戏已经登录上去，看了一下叶修屏幕上的坐标，立刻赶了过来。 哎，要不要联系一下斩楼兰他们啊？陈果出主意。其实，在神之领域这个地方， 抢BOSS 倒是不如抢小怪被人歧视。 虽然BOSS 少， 但是正因为少才人人爱。 一般情况下能站着看这队人杀不出手， 就已经算是厚道了。你杀不了团灭了，管是你先看到的还是你照出来的，这时候也该轮到别人上了。至于那种直接明抢的，其实更是绝大多数。真这样摆出厚道样的，通常是各大俱乐部工会。俱乐部工会要形象啊， 抢BOSS， 虽然在神之领域的文化里这还算不上什么事儿了， 但搁到俱乐部工会这里就成欺负人了。所以他们虽有实力，但遇到普通玩家反倒是得谦让着， 也算是很郁闷的一件事了。不过这当然也就是明面上，至于暗地里，不搞鬼是绝不可能的。不搞鬼，俱乐部工会养着那么多的野号是干嘛使啊？ 我也想啊，但他们不在线啊。 叶修郁闷地说着。陈果这时也已经在这边上了线，一看好友栏，新加的展楼栏这些人果然都不在。至于陈果的原来好友，那都是家王朝方面的，组织那些人，那滚滚而来的将是家王朝工会，当然不行。 你拿我的号能杀吗？ 单挑，关键是时间啊。这不是我们以前在第十区高级练级区没有人杀 boss， 就是杀上三个小时也没人打搅，这里恐怕不太可能。 陈国无奈，这确实不可能。不说有其他人，就是眼前这队人团灭了，也肯定是要再找回来的。 难道只能拾荒了呀？哎，你有什么想法？ 陈国看出这家伙貌似是有阴谋的样子。 从拾荒者的角度来说， 叶修这刚说了一半，就见世界频道闪过一条消息：恰克小镇坐标4574发现荒野镖客。 哎呦，这是哪位啊？ 叶修立刻叫道： 他做出了我想要说的，一个专业拾荒者该做的事儿。 陈国望着这条消息之后一连串的各种表情，已经无语了。可以预见，眼前恐怕立刻就会是一场腥风血雨。也就是这条消息在世界上被发出的时候，那杀 boss 的队伍明显乱了一下，刷刷两道白光，就有两名玩家当场不慎遇难了。这伙围杀召唤荒野镖客的玩家原本是支15人的团队，从配备上来说，这团队想杀掉这65级的荒野镖客已经是足够的了。但是叶修也不知他们是出了什么状况，总之从他到了这里看到的局面就已经是一团混乱的仇恨。在荒野镖客的疯狂攻击下，对方的牧师左支右出，苦不堪言，就这却还是没能把场面给救回来。叶修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只剩12人了。15人，这其实都是叶修根据他们的职业推断出的理想人数。 要帮忙？ 其实路过看到对方场面危机的时候，叶修有过助人为乐的心思。 不用。 结果对方都是如临大敌，不知是多少人异口同声的就喊了出来。于是叶修默默的离开，溜了两圈后跑到一边转进了一个空屋，专职成了一个拾荒者。而现在当世界上出现这条消息后，叶修立刻知道此时藏着看戏的人还不止他一个。但这另有其人也必定是个拾荒者无疑，因为如果是对 boss 有益于的，绝不会跑到世界上声张，而这样声张的绝对是拾荒者最喜欢干的事儿。拾荒者就喜欢各种混乱的战斗场面，管你是杀 boss 还是因为杀 boss 而起的 PK， 凡是有争斗就有死人的地方就有拾荒者。这种勾当叶修当然也懂，只是他没有做，而正准备和陈国说一说时，结果就已经有人做出了这事儿。 看来这样的角落也不一定就是绝对安全啊。 叶修叹息着，推了推君莫笑的身子，开始留意观察这周围的景象，试图发现其他的围观者。陈国也是此时才看清，君莫笑是在一间空屋里贴在窗边看人打 boss 的情景。 这下很快就要乱了吧？ 陈果说。 很显然啊。 叶修不断地调整着视角，但从这窗口看出去，除了杀 boss 的场面 再无发现其他玩家。 藏哪儿了？ 叶修一边嘀咕着，窗外又是白光一道，又一人撞脸了。至此时，这支团队已经只剩下六人，而且牧师都已经倒下了。那种仇恨混乱的场面，半天抢救不回的话，最终结果必然是将仇恨给落到忙碌的牧师上。牧师一倒，杀 BOSS 这种活动可以说是已经结束了。 还不跑？ 结果叶修看到剩下的六人却似乎还有勉强支撑的意图，但又看了两眼，随即明白这六人的意图。他们是想将之前挂掉的同伴掉出来的东西先捡回来。这不，游走了一圈，把地面收拾干净后，六人立刻拔腿就闪。果然也是经验丰富的玩家，看到世界那条消息，他们已经知道周围必然是藏着拾荒者。这拾荒者也各有各的风格，有的是拼命三郎型，只管闷头冲进战场，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，能捡多少是多少。这种人基本上最后都是要死在战场里的，但他们不在乎经验上的损失，只求能捡到个什么极品装备。此外的就是一些既想捡东西又想保全自己生命的，这一类就比较谨慎，一般不会在战局进行中冲进场，因为这种时候入场，无论当你是抢 BOSS 的还是来捡装备的，对方都绝对不会客气。 还是个挺稳妥的家伙啊。 叶修看到这暗藏的拾荒者，直到对方自己把装备又捡起来准备撤离了都没有出手，又是嘀咕了一下。而这时六名玩家已经准备先行闪人，但荒野镖客也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们，这一跑一追怎么也得把荒野镖客带出一段距离，拾荒者们势必也要跟着进行转移的。于是叶修没有急着动，继续让君莫笑停留在窗口，露了一半的视角四下观察着。果然如他所料，六人带着荒野镖客这一离开，周围街角啊、房顶啊、屋子里连串的钻出玩家来。叶修狠狠地汗了一把，以为只有一人呢，结果居然有这么多家伙暗藏其中。这些拾荒者看起来都挺默契，或许他们之间也同样不知道对方的存在，但此时看到也没太惊讶，互相之间好像也没见有什么敌意，大家一闷心思，立刻就追着荒野镖客跑出的方向追了上去。叶修还是不动，又是等了好一会儿，再不见什么人钻出，眼瞅再不出去他自己就要看不到去向了，连忙也是操纵着君莫笑追了出去。 猥琐，十分猥琐。 陈国一边不住地鄙视着，一边操纵着他的竹烟侠往这边狂赶。神之领域很大，好在陈国最近多陪叶修练级，角色不像以前都是停留在高级区，此时赶来这边倒也没用多少时间。一直瞅着叶修屏幕上的坐标，直接在一个街口就和君莫笑撞了个车。 这边， 叶修说了声，头前跑着，陈国后面紧跟。 都死了吗？ 跑了六个， BOSS 还在。 我们呢？见机行事。是见机拾荒吧？ 看情况看情况。 我怎么没有看到 BOSS 啊？ 陈国的视角里根本不见荒野镖客，而叶修屏幕上的视野里也是完全没有。陈国茫然了。 我知道在哪里啊，现在是带你找个藏身的好地方。 叶修说着，不但会儿带着陈国已经跑到了一处墙外。 跳过去。 叶修说着，角色跳起，开了个机械旋翼，直接就上去了。这墙本就不高， 操作起来没难度。陈果的竹烟侠过来也是直接跳起，转身飞跑，一个漂亮的弧线就从墙头上越过。半空中就听到叶修哎呦了一声，待他落下后一瞅，一头黑线。 藏身的好地方？ 陈果问叶修。 当然，你看已经藏了这么多人。 叶修说着视角转了一圈，五个人，有五个人已经先一步藏身此处了。看到二人翻墙而降，五人先是一怔，但跟着立刻有的人举起了剑。陈国也是反应很快，竹烟侠的手炮已经举起来对准来人，结果对方五人中又有一位一个箭步就已经闪到了两人之间，身子左转右转，双臂一个交叉摆在身前，朝两边人示意。 这是干嘛？想放动感光波出来？ 陈国很费解。 叶修却是笑了，他是想打个暂停的手势吗？操作没做好，手摆歪了。 陈国一听也明白了，荣耀里有这种人，比较喜欢秀操作，时不时就操算着人物摆出些小动作来。 你俩别说话了。 这人手势摆成了动感光波，也是分外不好意思，看到两人还在聊，连忙也是出声阻止了一下。再跟着给了君莫笑和竹烟侠一人一个入队邀请。也是与此同时，刚让叶修和陈果不要说话的这人自己嚷了一声， 啊，君莫笑。 哦， 一圈瞪眼的表情飘起，另几人围了上来。 不要用我表情，我操！ 先前那人低声喝了一句，叶修和陈国互望了一眼，最后都同意了邀请。而后就听得那人又低声道： 不要说话，不要用当前频道，就在队伍频道里评量。 说话的人叫暗香疏影，就是方才那个想操作出暂停造型，结果搞成动感光波奥特曼的家伙。这人是个队长，职业是剑客，而剑客也不愧是荣耀中的热闹职业。比如眼下这五人，五个人，五个剑客。 你们在这干嘛？ 竹烟侠在频道里问上话了。结果哪有人理会这茬呀？大家都在围观君莫笑呢。 哎，真的是君莫笑耶？是叶秋大神吗？我能摸摸吗？ 叶秋发了个汗的表情，结果也没人太在意。大家一边说着，一边早已经飞快点开君莫笑的角色资料欣赏装备。结果除了那个查看不到属性的银武，其他装备朴素的都快让这些神之领域的玩家吐了。 大哥，你真的是叶秋吗？ 暗香疏影也在问呢。这个八卦近期只要是荣耀玩家没有不关心的。 你猜？ 我猜你不是。 暗香疏影的语气看起来很自信。 怎么？哼，叶秋大神会和我们一起过来拾荒这么猥琐啊？ 哈哈哈哈。 陈国一边消息一边意味深长地看了身边叶修一眼，看他如何回答。 我是叶秋。 切。 暗香疏影完全不信。 切切切切切。 其他人也跟着起哄，陈国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。